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好累， 哎，好烦， 心情不错， 有点低落。 上午十一点，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周末版，手工制造厂。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哎，我们现在这儿还有这个什么呀？现场音乐是吧？ 现场音乐，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 好像都是那种突然间说一段什么就开始煽情的弹琴 啊，对， 钢琴。但今天我们是一个互相配合，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由我和楚乔我们两个人来构成的。 耶！ 我们经常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而当两个宇宙碰撞相遇的时候，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在直播间里，我和楚乔还有收音机前的你一起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第一首歌来自棱镜，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 想不出更好的原因，清空虚荣心，按耐不住想念你，爱一生也解释不清，量子纠缠于不可思议的亲昵，这感觉未免太神秘，命运的恶作剧，兜兜转转一转情，没人能了解的心情，无聊的小游戏，忘记不了你眼睛，有奇迹想和你坐直升飞机，想和你换热带岛屿，想和你看星空基地，想和你睡在宇宙里。你说你不知道该去哪里，我说我也可以和你一起，一起看海洋淹没了陆地，再淹没森林。你说你不知道该去哪里，我说我也可以和你一起，一起等太阳落下了天际，就变成星星。这感觉未免太神秘，命运的恶作剧，兜兜转转一转情，没人能了解的心情，无聊的小游戏，忘记不了你眼睛，想和你坐直升飞机，想和你换热带岛屿，想和你看星空基地，想和你睡在宇宙里。我独自站在洪流汪洋，深渊漩涡中央，你就是我不灭的勇往，不惧世界末日，宇宙灭亡，只要你陪伴在我身旁，笑容里面有太阳。想和你坐直升飞机， 飞越天空万米， 想和你换热带岛屿，想和你看星空基地， 蓝色地球有奥秘， 想和你睡在宇宙里。我独自站在洪流汪洋，深渊漩涡中央，你就是我不灭的勇往，只想要和你永远永远在一起。想和你坐直升飞机， 想和你换热带岛屿，沙滩留脚印，想和你看星空基地，蓝色地球有奥秘，想和你睡在宇宙里。你说你不知道该去哪里，我说我也可以和你一起，一起看海洋淹没了陆地，再淹没森林。你说你不知道该去哪里，我说我也可以和你一起，一起等太阳落下了天际，就变成星星。 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因为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和楚乔在周日的节目当中会很多的时候搭档主持，然后请其他的人来和我们一起玩。那所以我在想说，这一期的节目我们最好先两个人出现来做类似于自我介绍的这样的感觉。 嗯， 只不过呢，我们的自我介绍是用音乐来呈现的。 怎么用音乐呈现自我介绍？好像一个 freestyle 那种。 但是我会觉得其实所谓的用音乐自我介绍，就是因为你不觉得有的时候很多不同的歌就是会串起很多的回忆，就好像你闻到一个味道，你就会想起来那个时候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的一些场景。那有一首歌想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把它也当做一个时间坐标，是可能会代表着那个阶段的自己。因为我跟楚乔认识时间很久了， 对， 所以其实就是你对我来说，如果让我去讲你的故事的话，可能我脑海当中出现的第一首歌就是《星情》。 OK。 不恋不散，不散不知天手牵手，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着线看星星。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着你仿佛踩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啊，花也不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突然夕阳飞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因为那时候应该差不多十几岁的时候，一个孩子在刚学吉他，那个时候的和弦跟现在所掌握的，我们今天呈现的这个版本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非常不一样。原来是一个很单调的一个感觉，基本完成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对很多和弦色彩没有太多认识，但是有喜欢。 其实我会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所谓的声音，律动或者是那种和弦的感觉。 对， 因为以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不懂什么和弦啊之类的这种乐理的知识，我只是觉得哎，这样的这种色彩是我想要的。 对，这就是我刚说的有喜欢，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刚才的这个版本是你那个时候知道的喜欢的那种状态吗？ 他已经有点超过了原来喜欢的，因为我学到了一些，就是最近几年人们开始刚开始用刚发明出来的，甚至是， 所以和弦是可以发明的吗？ 和弦有无数个， 小时候大家会非常就是纳闷一个问题，这么多人写这么多歌，这没有写完的时候吗？音乐就这么多音，哆来咪发嗦拉西七个，他算上所有的半音就十二个、就完了，大家就写这么多歌永远没完没了了，还真就永远没完没了。 哎，对哈、还真是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才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可能现在的这些作曲家开始走什么无调性的，是不是就是因为会觉得哎呀写来写去就很雷同了，对于很多可能听众来说也会有这样的这种疑问吧，就说音乐写来写去会不会很多歌和另外的歌都很像，包括有一些和弦它的走向都是固定的，那会不会就会也会有这种重复的感觉呢？ 其实人们会熟悉套路的，套路用多了都会对它有疲劳感，但是套路它之所以成为套路呢，是因为你熟悉它里边那个惯性，就是下一个是什么你心里有一预判，这个色彩是固定的。但是比如四个和弦是一个套路，我们把后面两个改掉，转到别的调去，甚至是你就会听到一个这种，它是一个新套路。它本来是 Love you It's easy come so beautiful， 下一个变调。 It's love I love you。 发现它两遍不一样了。 对，发现两遍，大家可以就是玩一种大家一起来找茬的游戏，来看看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再来一次啊，更明显一点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下一个不一样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No one else feel the colors that you bring. Stay with me while we grow old, and we will live each day in springtime. 'Cause loving you has made my life so beautiful, and every day of my life is filled with loving you. Loving you, I see your soul come shining through, and every time that we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有没有大家听出来不同？其实没关系啊，你不用非得听出来每一个音哪里不同，你只要去听它的那种感受，它的色彩。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用色彩的方式来去感受音乐，你会听到，哎，比如说这个地方就哎拧了一下。 后来我会弹了以后，我才感觉到它其实里边有一个内在的联系。他可以用乐理解释。 刚才说到乐理，可能大家觉得很艰涩， 对 对，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音乐是用来感受的，你不一定非得去计算，计算的事儿呢，就交给音乐人处理就好了。 我也是先会弹之后，才自己想想我能不能给算出来。一算还真算出来了， 就是先有的感性，然后再用理性去解释。 没错，我都是这样。 所以喜欢音乐这件事情也是感性先行， 而且过于喜欢。热爱了变成 其实说到这个，我就在想，很多人都会说梦想啊，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啊，都应该有自己的热爱啊，就是热爱这件事情会变成一种负担和压力吗？ 其实在有些阶段就是会，因为你在选择这个路之后就会有一些瓶颈期，因为这个路比较孤独，比较难以被理解，在很多时候，那你其实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理解自己了。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热爱还是在的话，都会有一个进步，导致你重新找到了心理的平衡。如果没进步，可能就瓶颈，导致你改行了。 所以在你的这个目前为止的音乐生涯当中，有过几次想改行的冲动或者这种念头出现过吗？ 其实是想过的。你看过一些周遭别的人，他们过很就是平凡但是很幸福的生活的时候，跟他们聊起，他们会说，哎，我们就羡慕你这种到处巡演。我说我也羡慕你这种每天接孩子，每天的规定的时间去工作，规定的时间结束工作回来陪家人，然后大家聊的都是家长里短，这种其实很平凡的幸福。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自个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失落的痛楚，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生命做长度，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想要的幸福。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我现在的时间，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就是灵感爆发期，创作期。有时候人在不是特别清醒的时候，你的那个灵感特别丰沛。 哎，这个我倒是有体会。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睡觉做梦，快醒半梦半醒之间突然间出现一段旋律，我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好，然后就拿手机录哼哼，然后第二天在听的时候就得从那个梦游的状态当中依稀去辨认当时我想怎么着来着。 对，想想你哼出来之后还找不到那色彩了呢，有时候。 嗯，是。 所以我这种人就是这个为什么睡眠总是掌握不了啊？ 嗯， 就是因为他这灵感来的时候我能给他具体化，我可以用和弦，可以甚至可以用一整套编曲的想法 啊， 把你的这个蹦出来的一个旋律 抓住， 给抓住。 那接下来我觉得怎么着应该到了这种开始有这种原创的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有原创的意识呢，就是认识了一个人，小时候认识的，他会弹吉他，会弹一点儿，琴弦都没调准，但是他就是能在里边写出很好的旋律来。 嗯， 让我觉得创作离我并不遥远，而且我好像能把弦调准，我也能把和弦摁对，然后我就扭转了一下思维，我就发现我用我仅有的两个和弦连在一起就是能写出歌来的。 不过说实话，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写歌也是就吉他老师教了几个和弦，然后情非得已的和弦会弹了，弹完之后就开始控制不住的想说，哎，好像会有一些旋律在脑海当中蹦出来，于是就去把它顺理成章的变成了一首所谓的歌吧。该我唱了对吧，我说到这儿是不是就得唱起来。 等待水开，等待释怀，等待你回来，喜欢期待，习惯期待，讨厌扭捏作态，不想再猜，自由自在，忘却能开怀，我不会再害怕失败，大不了哦哦重新再来。 就唱一小段吧，因为当时真的就写了这么一小段，所以这个歌就叫一半。 OK。 是真的吗？ 真的呀，因为你有一首歌叫一半，是不是？ 对，但是我必须得说一下了，你这是现实中的一半是吧？ 对对对，现实中的一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你的心需要被了解，你的意等待被传递，统统包裹在一首歌里。就用音乐诉说，让世界看到你。 每天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音乐加块糖周末版，手工制造厂。欢迎回来，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欢迎音乐人楚乔。 Hello， 大家好，我是楚乔。 那今天呢，他是一个人做客，所以呢，免不了的要问他很多跟音乐有关的话题呀、故事啊，还会有穿插着音乐小科普。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啊，外行听热闹，内行看门道。喜欢音乐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肯定不是只想止步于看热闹这个成分，所以我觉得呢，刚好有很多的音乐人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原创音乐是怎么来进行的，不同的音乐类型是什么样子的啊，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好好利用他们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一块杰克糖，在当中留言和我们互动，来说说看你对音乐有哪些困惑呢，你想知道什么呢，都通通可以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有的人说话跟唱歌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属于哪一种，对于一个专业音乐人来说，我属于唱歌跟说话声音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你挺一样的。 我一样的吗？ 我觉得你挺一样的。 我一直以为自己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说话的声音可能会比较粗犷一点，一唱歌呢就会稍微的端了起来。 其实说话跟唱歌的声音你说完全一样它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想想说话跟说话它就不一样，说话跟说话这俩就俩声， 也是哈。 唱歌跟唱歌也是俩声， 好， 声音是比较我觉得类似知性，好像是知性， 好像是知性是吗？ 懂得很多，但是我用你听得懂的方式说话 啊， 应该就是知性，我对这个的理解。 我的天哪，你居然给我这么高评价，那我们来唱首歌让大家来听听看，我说话的声音跟唱歌的声音到底一样不一样。唱什么呢？爱的箴言吧。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 我第一次就是好好听，小的时候肯定是听过，但是后来很久没有听过，然后是在刘奋斗的一部电影当中。这部电影说实话啊，如果你仔细抠的话，有很多的细节你觉得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就因为最后这首歌它出现了之后，我觉得一下子这整个电影都升华了。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音乐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的。 很多电影导演好像就是听到了一首歌，他说我这故事有灵魂了，他就开始写。王家卫不就这样？ 哦，哪首歌是？ 啊 ，Que yo soy verde, querida Selena， 就他就把《花样年华》，应该是啊，这是他，我只是听说，但是他这么解释的，我觉得是合理的。 反正我听说，就是王家卫很多的时候不是不写那种特别具体的剧本吗？但是我想，其实就是一种意象，音乐它也是有意象的。你听到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情境化的东西在脑海当中呈现。所以其实真的是看有的导演的电影当中的音乐，你就会觉得用得真好， 对， 能够把整个电影和音乐一起升华了。那好的音乐可以抚慰人心，我觉得接下来楚乔你再来唱首吧。 我听的第一首波萨诺瓦是这个。 好。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再来。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alone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Another word, I love you. 刚才我们唱了一个 Bossa Nova 版的 Fly Me to the Moon， 让大家就知道其实同样的一首歌，它的编曲不同，它的律动不同，它的这种演奏方式不同，所呈现出来的气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因为其实大家听音乐的时候不只是听旋律和歌词，你听音乐听的其实主要是编曲，你觉得编曲好听，从前奏开始你就不会切掉这首歌，那就是编曲做的事情。 哎，其实可能对于专业音乐人来说编曲特别的重要，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觉得旋律很重要，也对，可能还有人会觉得词，尤其很多人会觉得中文歌歌词特别的重要。 其实我前两天刚跟朋友聊完这个，我的总结是，其实每一个说不同的元素重要的人都是觉得这个整体好听，因为这整体中任何一个没够上对方，比如词很好但曲就不好听，你是不会觉得这词好的。 那倒是啊， 对，它其实是一个整体，互相渗透了，互渗了，歌词跟旋律跟编曲跟整体听觉互渗到成了一个整体，让你觉得不明觉厉。 只不过有的人可能关注的点不一样，并不是哪一个更重要， 对， 而是他们可能是一个互相渗透相互成就的关系。 对，是让这个歌好听到让他觉得我可以跟别人聊了，我选择我对词的理解更深，所以我认为他词好，跟你探讨，其实大家是这个心态。 当有一首歌让你有分享的冲动的时候，然后你又关注某一个侧面，可能你是从这个来作为一个入手。 是的。 而对于楚乔来说，可能对于你来说，你的入手或者切入点通常是编曲这个角度。 现在我也刚刚开始不是通过编曲了。 啊，刚刚开始不是？ 对，因为原来我太多注意力在编曲上，现在我会特别从唱腔的角度，这个人的咬字，因为现在我新的认知啊，唱歌当然有气息啊技巧啊，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咬字，这个人的谈吐，他的音高音调，其实是讲故事，其实是有些人讲的故事你就能听完，有的人你就听不完。 加块糖， 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音乐加块糖， 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音乐加块糖周末版，手工制造厂。 哎，是什么让你开始有这个要研究心理学，然后要对大家有一个心理学的咨询或者辅导或者治愈的这么一种？ 说实话，我觉得 我觉得音乐其实也起到了这种效果，突然间感觉你变成主持人了，挺好的。 就是我会觉得其实做心理咨询和做音乐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就是学心理学也是想对人的心灵有更多的了解。我觉得对人太好奇了，我对我自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想法也感到好奇，以及我会觉得喜欢音乐的人啊，肯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当你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时候，可能你就会用音乐来表达。我们经常会有这种说法嘛，就好多音乐人，我们就说好多音乐人是有心理问题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话是反过来的。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心理上所谓的疏解不开的结，有的时候音乐人可以用音乐来把它表达出来。这甚至于是一种疏解，是一种抒发。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某种冥冥之间的联系，包括为什么有的歌就大家就很喜欢，为什么有的这种律动大家就会觉得很熟悉，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和人的心有关系的。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在这个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咨询当中就有一种流派，就是音乐治疗。所以这是啊，这个经过科学论证可以抚慰人心的。 So the speaker moved dust in your hair,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and blue in any color.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open all around, just like me.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突然想到这个歌，是因为我觉得音乐就是可以让人觉得 be close 更近了 close to you. 因为够近的话，其实是人可以消除很多没有意义的紧张。 确实，而且其实就算是演出的一种状态，台上的人和台下的人虽然隔着一个舞台，但是你会觉得好像大家那个时候的心是在一起的，很近的一个状态。 是的，大家都会享受这个 close 的感觉，很近的感觉。 那不知道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否也拉近了你和我们的距离呢？在每个周六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音乐加块糖都不是杰克糖一个人在直播间当中，而是请来了音乐人好朋友一起来聊聊天唱唱歌。如果大家对音乐有任何的困惑的话呢，也欢迎在新浪微博一块杰克糖当中找到我来留言。不管你是音乐爱好者，还是音乐分享者，或者是正在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都希望能够因为这档节目让我和你们连接起来。那今天的音乐加块糖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楚乔的做客。